水潭下，心愿一对，风含情水含笑，心愿一对。 那悬在记忆中。

看到黎明升起，猜测你跟谁在狂潮之后的夜，你是否流泪哭诉和我的决裂，在他面前轻易的安慰。你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却出现裂缝，怪我没有大温柔用一夜去守候，可能失去的你认真大寻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却出现裂缝，情到谷底再肯说，留下失望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，你怪我忽略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 情困，摸着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

1909年8月11号，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吴晗出生。1919年8月11号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·卡耐基逝世。1945年8月11号，中国第一次使用解放军名称。1945年8月11号，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研九郎逝世。1950年8月11号，苹果电脑创始人斯蒂夫·沃兹尼亚克出生。1998年8月11号，英美两大石油剧情合并。1999年8月11号，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。2004年8月11号，英国政府颁发了世界第一份克隆执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壮似望着渔获，情投画幅把酒助兴，这就是娱乐。在我这小小天国，挥挥衣角，雕塑我杰作。逐件事串一丝不敏，斟着那分毫。从蝴蝶结腰风细纹到昼夜长度，皮鞋未亮穿起外套，笑踏面前路，换上最光鲜一套，长得不到，至少姿势好。前去那个派对预计不到，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。拜寿仍穿得好好先去拜寿，而我这套燕尾服已穿好，人世茫茫无常无福，假若从未预告，唯有大方得体到底我做到。步步有缝，西装不停，这是我坚持。时来运到荆棘满途，照样尽人事。无人能知他宿命里拆掉任何字，但我至少都可以亲手添置最出色战衣。前去那个派对预计不到，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。拜寿仍穿得好好先去拜寿，而我这套燕尾服已穿好，何处壮丽谁人大方一样隆重。知道谁说爱世界难从外表证实到你可好。 接受同行时要殿后，谁冷落旧朋友？节日若我心为一体的庆祝，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，言谈越炽热，

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

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。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，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谁结束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希望

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两个我都爱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那

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.